张三人行啊，这是徐子东老师啊，潘杰还有我梁文道。那么那天呢，我们就说到这个恐怖主义啊，怎么样让一些，比如说有旅游区啊，比如说像埃及那样子，原来子东也去过，受到当地人的这个不善意的眼光的对待啊。那么结果后来呢，这个节目刚出就看到了，人家原来这个当地那个旅游点啊，就给人袭击那个地方，红海那个度假区啊，他那些老百姓现在是上街示威，示威什么呢？就不是叫游客不要来，是示威这个恐怖主义袭击，是希望呢游客还是要来啊，不要怕。那么他们大部分人是热爱和平的，是这个样子。那么所以啊，这也很矛盾。我想啊，就那些旅游区里面啊，肯定有很多人都是受益于这个游客带来的好处。那么但是呢，也肯定有一部分，就像子东那天说的，就是那种心里特不平衡，就是对游客又爱又恨。那么其实啊，徐子东啊，我发现他专门呢、就是 去那些地方， 专门去那种地方，专门去那种 专门去惹别人非常不友善的 那种贫富差距特别大，然后自己在那享受特别豪华的生活，然后把人家的那个当地的老百姓踩在脚底下，就是那样啊。你比如说最近又跑去柬埔寨了是吧？ 对，去柬埔寨。 什么感觉啊？柬埔寨听说吴哥窟是很好的地方，一直想去。 吴哥窟是很好，那个李泽厚有次对我说，他说那个泰姬陵不怎么样，吴哥窟非常值得看。我这次去跑去这个， 真是 对吧？吴哥窟非常值得看。不过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吴哥窟，而是这个金边的这个怎么来说哈、就是一些博物馆。那个我最后回来一天病了。就很不舒服， 就看了之后 看了之后心里、 真的一方面是累，一方面是看了以后很不舒服。我有些照片嘛， 来导演放一下照片啊，那么让子东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张呢，先是高兴的是，这是皇宫， 金边 下面我的镜头有限了，伸缩力有限，下面呢就是西哈努克亲王80多岁 的、 他 就在镜头里。 对，我这个受到很高规格的接待。这个西哈努克亲王这个接见，不过 真的 是比较远一点了。他呢其实是几个月才出来散这么公开的散一次步。 这个散步给我游客看， 碰到你看下一张。看下一张，那就是我们的反应了啊！我们就有很多当地的柬埔寨的人。 你这是皇宫的一部分吗？ 这是皇宫的一部分。是的，这是世界上比较最新的皇宫，30年代五十年代才建。 这很漂亮的皇宫、 这个皇宫非常漂亮。但是接下去你看下一张照片，这是什么猜得到吧？ 这是什么？ 这皇宫一部分。 这也是皇宫吗？ 你看这是一张。这是一个什么放大镜这样吧？你看看，这是一个纪念碑。 这是纪念碑 啊。然后你再往下去，这张同一个建筑，下一张，同一个建筑里边看到什么东西没有？ 骷髅头。 哎呀，对对对，你头在门一打开，里头骷髅好几层啊，这是。 再放大一张。 哎呀。 这个我们重播的时候是午饭时间，跟各位观众打一个招呼了。那个要是有小孩或者你感到不高兴就移开了。我们暂时停一下这个照片，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 个地方。这在金边十几公里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1579年不是波尔布特政权嘛？ 对。 结束了以后，80年代有人有一个西方记者，当地的记者跑到外面去说曾经有过大屠杀，人家都不相信。后来他回去带着人去挖，就在那个地方挖出来，那个很小很小，大概像两三个篮球场这样大的地方，有8000多个尸体。所以他那个这个骨头啊，全部是按年龄，他全部后来才分出来了，而且都是受过很多很多刑罚的，那些骨各种各样的受伤法。然后呢，里边也有这些坑什么，怎么来说哈？ 就谁杀谁，谁被杀了？ 当时执政的波尔布特政权杀当时的反对的人。在波尔布特执政之前呢，柬埔寨的人口是700多万，等到他执政完的时候呢，是400多万。这中间有将近200多万的人，当然以前人都认为都是饿死，但是现在知道有很多很多是大屠杀而死。 就总共，你比如说，因为我是听说那时候赤柬债的很清楚， 对，这些当时不知道， 对， 后来才暴露出来。那么在后来暴露出来的时候，就很多人，但也有人是饿死的啊。 对， 那直接是比如说给人杀的人，那么现在 同一个那么小的地方，然后才找到当时的人，一点一点。现在这个是联合国建的，联合国建的，死了这么多人，而且很多酷刑的这些证据全部都出来了。 而且我听说，就是那时候像徐子东刚刚说那个反对他的人啊，那些反对他的人有的还不是说那种想联合起来怎么样去推翻你的政权，对。不是，是小孩。 所以我就是有点不明白，就是说如果你一个政权把三分之一的人都杀了，其实这对你来讲并不是什么好的事情，因为你要杀了 当然不好啊，当然是他也垮了后来，所以后来他在垮嘛。但是问题是他要实现那个理想，那个理想比如说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社会，什么叫彻底的共产主义社会呢？ 没有货币， 不止没货币，而且他是没有家庭，你知道吗？就是他认为家庭这种单位是不应该存在的，全变生产大队，真的是人 工智能。他们给我看了一些照片，就是说他们刚进金边城的时候，老百姓全部是欢迎的，热烈欢迎的。三天以后，他就通知老百姓说，你们要全部离开金边，因为朗诺政权美军要来轰炸。那老百姓也就跟着离开了。离开到了农村以后，他消灭城市嘛，离开到了农村以后，他就分开了。有一个画，我没看到照片，一个画就是婚配。就你说完全摧毁家庭也不是，他还是有家庭，还是可以跟小孩住在一起。他们男女在一起，他要有一个结合了，他把组织安排，然后就这样，他是男的站这一排，女的站在那一排，然后你轮到了男一号、女一号，组织一牵手，好，你们就是夫妻了。 也不管，就是不管你认不认识， 不管你认不认识， 那完全是个应该是一个生产工厂。 对，但所以啊，那时候我听说是这样，是有一些家庭是给拆散了。有些人是重新组合，或者有些人不满意这个。那么你不满意，你可能就反映说，哎，我不干了，我干嘛跟这个一号啊，或者跟这个三号？你这就死了，这已经就叫做反抗了。就你这个反抗不是说我揭竿而起啊，要起义什么？不是， 你不赞同，你不玩那个游戏，不行。 所以死了，为什么有些小孩死了，有些女的莫名其妙死了，男的莫名其妙死，这都叫做反抗政府了。这 他里面，比方说我们排队吧，我远远排着，我看见潘姐挺漂亮，对不对？那我看我调整一下次序，对不对？我想有调调的，也有打尖的，是吗？ 打尖。 但是你一调的全乱了嘛。那其他的本来的人可能是本来已经看好，比方我本来已经看好你的了，是吧？就因为中间调了一个人，前后次序全乱，那么多，所以99%到了80年以后，这些夫妻全部散了。 对 啊，他们还是住在一起，他们还是 四年就是家庭，对，四年 就是不是了。 你要不做的话，你就死罪。 对， 偷橘子是死罪啊，你把生产队的牛把它搞病了，你是死罪。所以为什么他说这么累，他说名义上杀的是这几类，第一有钱人全部杀，第二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全部杀，第三华人，白白胖胖的华人，当时死掉几十万华人，当时中国不知道 为什么要白白胖胖的， 因为他是有钱人， 华人都是有钱人嘛，你知道在东南亚这华人都是有钱人嘛，是不是？所以 这样就危险， 对，你这种又白啊，又叫了知识分子还念博士，是吧？死定了。 现在伦敦是黑的危险，那个时候就是白的危险， 对， 不在那个时候。 对对对对，像徐子东跟我这种还能摘眼镜混一混，你那就绝对不行。 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回过新疆去公去读书啊，当时的时候我就是会觉得我对自己的这个非常不满意，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生得太小了，因为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我所有的同学都是很大的，然后那个骨骼生得很大，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学校的时候要去自己盖房子打砖，然后起房子，然后种地，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第一次发现我是这样的不适合，就是说 体力劳动， 然后我就有一种自卑感，就觉得自己是非常的资产阶级，然后我恨我父母把我生得那么小，我恨我小的时候在杭州长大，长得这么一副南方人和北方人很不一样的，那我相信就是说在这种社会里面生活的人，你可能真的到最后你对自己有一种很憎恨的感觉。 所以啊， 是劳动人出生呢， 那个还好潘杰生得比较晚啊，我觉得这生早一点你这日子更不好过了啊。好，那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接着行。 很多人就说这个二十世纪啊，本来是这个科技啊、文明啊各方面都最进步的时代，但也同时也是一个最凶残的时代。你比如说像过去斯大林搞大整肃啊，那么纳粹的大屠杀，那么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比如说就像非洲那种种族屠杀，也是十九世纪以前、二十世纪以前不存在的，没有这回事。所以你这么看，你比如说像现在赤柬啊，它这个大屠杀也实在是二十世纪历史上一个怎么讲，这种屠杀史上一个奇观呢，真的是个奇观。只不过过去呢，我就发现很多西方人或者是对我们中国人啊，对这个东南亚向来挺有好感的啊，那么特别是过去曾经也是个亲密的伙伴，那么但是对他们搞什么玩意我们也不理解。那么现在这个事实曝光出来呢，很多人要么就不知道，那么知道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么你那最终你去金边那个博物馆啊，是不是好像还有一些除了这个骷髅骨头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我是深深的反省啊，你说我就马上觉得，就是说第一，这个世界很不公平。奥斯维辛死了犹太人，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死了犹太人啊，因为犹太人现在有钱嘛，对不对？那个斯皮尔伯格拍这个电影这么大的环球影响力，但是同样在那里也死上百万的人，不要说一般的人不知道，我算是读书人了，我跑到那里去，你们听说过 S21 没有？ 没有。 那已经拍成片子了，戛纳已经得奖了，出了整本整本好多书了，我跑去还是第一次知道 S21， 你看看。 我看看。 不是那个，这个是刚才那个，再下一张。 这个下一张。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 金边、哦、这个学校是吧？ 金边市内的一个高中。这个高中在75年以后，75到79年期间就改成了一个集中营，代号叫 S21。看下面的照片。 现在很多椰子树还很漂亮啊。 这就是里面的情况。地砖全换过了哈。地砖全换过，当时的牢房再往下。这是受难者的照片。还有很多更惨的不敢拍出来了。破膛的。手臂割掉的。18000人在这个几个篮球场里边呢，这是非常，这等于是东方的奥斯维辛，等于是个东方的奥斯维辛。 这些囚犯是来自他们自己国家的所有角落里面，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 集中营， 就是资产阶级、反对派、知识分子以及各种各样你偷水果的或者总之他们其中有两种，一种是往死里折磨的，他弄你就死掉的，还有一种他是往活里折磨的，他不让你死的，他让你慢慢的看的，就是比方说我所有看到的刑罚啦什么什么都有，还有些照片你 再看一看， 非常快。这个是里面，这是个女的，一个婴儿，他们都是死的，凡是照片出现的、 小孩的、婴儿都不放过， 都 他犯了什么罪啊？ 他妈妈犯罪嘛。再往下，这是唯一幸存的七个人，18000人里边只有七个活着。 他们为什么活着呢？ 不知道怎么样，他们就是、 就反正是我活的时候 来不及，据说是在政权崩溃的时候，后来越南军打过来的时候，要消灭这个政权呢，他们来不及把他们全部杀掉。再往下，看到吗？这是对人折磨的方法，没有照片了，这是图片了。右边这个是一个水箱的，下面这个水箱把人浸在那里。左边那个 桶啊， 倒掉那个里面是粪便，是大小便，然后把那个人头往下这样。 就把头浸进那个粪便里面去。 这个非常对不起啊，观众，这是看的就是 水箱的是怎么回事？ 水箱里面放的是大小便，然后 不是，右边 水 箱， 水箱 就把人泡进去 啊，他不让你死，就让你在这里长久的就这样把你头浸下去，什么什么，再往下。你看看这些照片，你想想这些反对派，他们 是反对派 呀。这都是 小 姑娘呀， 真很小很小， 这顶多十几岁的小孩。 18000人在一个高中里边， 他们烦什么了？ 而我看完以后，我最大的一个震撼就是，我怎么不知道？就是我们在这么近的地方，奥斯维辛我们都知道整个事情，对不对？斯大林啊，还有包括各种各样非洲，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们就不？而现在这个是联合国来监督，而且现在红声这个全开放的，什么都有了。就这种事情，后来我看那个片子里边拍片子的人，他也这样说。 那个电影是吧？ 那是个纪录片。纪录片就是当时那个幸存的七个人以及当时参与过的人的讲述。然后最精彩的是问当时参与过的人，因为这些 你知道头头现在还在受审，乔森潘 乔森潘 出了一本书，说他没有决策权，都是波尔布特他们弄的。 但波尔布特死了，98年， 波尔布特死了，波尔布特死之前对外国记者说，我们搞过了头了。他也承认他，你知道他最后还在那个边境上待了。 波尔布特很奇怪，他垮掉，他是给越南军队打垮的。 对对对。 那么他垮掉之后，他还活得很好， 活了20年。 他活了20年，他就活在这个泰国跟这个柬埔寨边境是吧？打游击战那么躲着、 那个地方现在又非常有名是什么？地雷。全世界没有排除的地雷大部分就在那个地方。 对对对。 那我觉得有兴趣的时候，不知道子东有没有去跟别人的聊过，就当地人聊过，就是他们经过了这么大一个实验， 整个社会垮掉、 这个整个社会，对对，那么他们现在是什么心态？因为现在这个你刚才讲不是那个国王那个叫什么来着， 希哈努克 还在嘛是吧？ 我最近知道在那个， 对，我知道他现在是很希望就是重新回到他当就是他做国王的那种时代去， 不可能 了，而且他在网上，他们都说他在网上其实是搞了一个小国王国，因为他不断的就是有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一些讲话啊，然后上去啊，然后很多的支持者在网上支持他等等。但就说这个社会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你们经过这么大惨痛的经验，然后又经过这个这么多的战乱内战，然后又有一个国王现在在这，我现在觉得就说这种社会就是觉得很奇怪，就不知道往哪里走。 你看，首先第一个国王已经退位了，他儿子曾经要参加政治，第一个儿子 吧， 后来我后来住的一个旅馆还跟他同一个，一路都是警察保护的，他失败了，所以现在还是洪森掌权，整个国家现在没有生产能力，连火柴、牙签都是进口，那所以吴哥窟是他们的骄傲，不管是共产党还是什么党，国旗上都是吴哥窟。那么吴哥窟现在是分给不同国家管理的，比方说小吴哥是德国人负责的，大吴哥是日本人负责的。全部都 是没有人， 连 他 没有 界嘛，都不是 不是，他给 联 合国管理他保护的，这是人类的文化遗产嘛，所以各国来帮忙， 他自己 没有那个能力了。 但是最精彩的是，很少人追究那个时候，虽然死掉这么多人，1/3的人死掉，那么当然有人执行了。最有趣的是，我说那个时候执行的时候军队多少人？他说军队才5万多人， 这么少人， 5万多人可以杀掉200万人。对不对？然后就找到那5万多的人里边，其中的那些人来问， 那么他们这些问什么呢？我们待会广告之后啊，接着再说。对，只能说到那5万多个军人。 对，就问到当时的人说你后悔不后悔？他说不后悔。 不后悔。 他为什么不后悔？他说我没有选择，我要不杀人我就被人杀，就在杀人跟被杀之间我选择杀人，责任在上面。但是他们所以没有很大的全部的清洗跟追究，只是把东西，但是我刚才不是有一个塔，这个纪念地吧，要去快去，很快就要填掉，有一个日本公司要在那里盖厂。要在那里盖厂，当地很多人反对。 他为什么偏要盖那儿呢？那么大地方， 那谁知道啊？那谁知道 啊？ 你知道现在执政的人也希望这个历史被人忘掉啊？这是联合国在那里弄的，谁都不希望有这么一个万人坑在那个地方啊，妨碍他们的旅游，妨碍他们的建设。日本公司要发展，当地很多，特别是知识分子就抗议，说你什么地方不能找？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么一个纪念碑，说的很好的纪念碑，对不对？要把它全部填掉？我真不知道这个。 等于是把 这 个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要填掉一样。 是不是也有国民他本身心里面有这么一个心结，就希望把这段历史快快过去了？ 我觉得 一般的老百姓记住， 我觉得那是不可能。我觉得越是遇到这种待遇的人啊。越是经历过这种国家的政权啊，你越会想把这个历史要搞清楚。你首先记住，接着你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会闹成这个样子。这种政权啊，你发现它很可怕，就它恐怖的地方就是，所有的参与的人，他都觉得自己是没罪的。所有的去斗过别人、杀过人的人都觉得这个责任就在上头。就在波尔布特那一个人，一个人， 乔森潘现在也说， 对，也说他是他第二号人物啊，乔森潘还是第一，说是第一号人物一个人干的，这第一号人物就出来说句话，哎，对，是过了头了，是这样，你这样看，这， 而且这个在法庭上是没有那个是没有的追究的，是不是？ 那可以追究，现在还 在 轮候去审判。那么所以啊，这个恐怖主义啊，你刚刚说这种 伦敦那种爆炸的是恐怖主义，但二十世纪最可怕这种国家搞的恐怖主义，这个国家那种恐怖政权。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比如说像哎，而且还有个现象我觉得很奇怪，我认识一些这些柬埔寨的一些他们一些人写的一些东西，我看上面他们有些人对中国人还是很有怨言，就因为他们觉得当时啊赤柬，他们就觉得赤柬这么可怕的政权就是中国在支持他。当然了，你比如说像中国其实支持你也不知道你在搞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之前也是大家一起搞这个共产主义理想，原来你搞成这个样也没人知道。那么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人啊特别要理解他们那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你也好像看到一些有中国游客去是吧， 我游客就可能看到的局部现象了，那有几个游客我是看得很不满意，就他们嘻嘻哈哈的就是看到什么哎呀什么死人骨头我们不看了不看了，就这样。我觉得就是跟所有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子夜快车。